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5集《新房》一。这日子的车程每每都很长，三个月后终是来到了大梁的土地。谢景行的车马队脚程还是很快的，若是寻常人怕要走个大半年，沈庙就这样来到了大梁。大梁的都城在陇邑，前世今生沈庙都没有来过大梁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大梁是个很富饶的国家，听闻陇邑也十分的繁华。富明读书的时候还曾与他说过，若是有朝一日也想去瞧瞧陇邑是如何繁盛光景，而大梁又是否如书中所说的一般盛世太平。如今时光恍然不能回头，富明晚余都已经化为尘土，而他却带着富明的这个愿望踏足了大梁的陇邑城。这些日子沈庙也早已换下了成亲之后的嫁衣，谢景行有特意为他准备了衣裳，似乎是按着大梁亲王妃的品级来做的。他们的车马队行至陇邑门口，门口守卫的人瞧见谢景行几乎都没有看令牌就放行了。而这一行车马队浩浩荡荡的走到陇邑的街上，也十足引人围观。百姓们就大声道： 睿亲王殿下带着王妃回来了。 沈庙心中一动，谢景行在明其娶妻，这里的百姓却好像深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般，也一点没有诧异。想来是早在这之前，谢景行就想法子在大梁传出了这个消息。至于谢景行说的永乐帝早已知道这件事，沈庙却不怎么相信了。正想着，马车帘子就被人掀开，谢景行骑马走在外面说道： 想不想看看陇邑的风光？ 他这时候已经揭下了面具，在大梁大约他也是不必隐藏身份的，而神情和在明旗的时候又是不同了，那种懒洋洋的玩世不恭之态微微散去了些，多了几分锐利和锋芒。沈庙就往外看去，和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，陇邑的光景和定京又是不同的。定京虽然也热闹，可到底热闹都是富贵家门才有的，酒楼比比皆是又如何，寻常人家如何进去得起呢？陇邑的街道上行走的百姓却总是笑意满面。沈庙注意到这些百姓身上穿着的衣服布料皆是不错的，神情体态也很健康，瞧着人人都过得不错。沈庙心中思量，大梁百姓安居乐业，果然世人传言诚不我欺。陇邑也是很大的，定京的楼宇多是精致华丽，大梁的商铺酒楼却是大气高华，很有一些气势斐然的模样。沈庙也是去过秦国的，不过秦国都没有陇邑这般让人心生向往。饶是他见多识广，却忍不住有些好奇地打量起来。谢景行见他如此，挑眉道： 也不用着急，以后一有时间我就带你出来逛逛。陇邑不小，要熟悉这里得慢慢来。 他的声音没有刻意放响，有离得近的百姓就好奇地往沈庙这头看，还道： 亲王殿下对王妃很好啊，竟这般宠爱。 难怪从前陛下要与他指婚都不应，原来是对王妃情有独钟啊。 王妃生得也很美啊，倒是很登对的模样， 过不了多久就能生下小世子了。 沈庙也听到了这些议论的话，一瞬间脸涨得通红。陇邑的百姓似乎都是很善意的， 就连谈论也大多都是恭喜或是夸奖。沈妙就不觉有些恍惚，一直以来他都觉得人性本恶，人们总是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发表评论，却不知道那些评论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。来到陇业嫁给谢景行，他到底是明其人，以为定然也如同从前一样会招来许多的非议，却什么都没听到，不觉有些诧异，心中却莫名的感动。队伍的后头，季雨舒对高阳说道， 三哥也是用心良苦了，为了让陇业的百姓接受嫂子，老早就开始放出话语。 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。 高阳摇着扇子长叹一声， 哎，那又怎么办呢？ 只是陛下肯定气坏了，还有那几家府上的小姐对三哥一片情深，这回嫂子只怕也有的缠了。 怕什么，沈妙可不是普通人，谁折磨谁还不一定呢。 高阳说罢又怅然道， 哎，如今要回到原来的位置了，反倒有些怀念在明棋时候的日子。 谁说不是呢？ 季雨舒也叹了口气，拍了拍高阳的肩，颇有些难兄难弟的语气说道， 哎，走吧。 大梁的宫殿占地很广，一座一座的楼宇偏殿连绵在一起，金黄的琉璃瓦，大红的墙柱，大约是皇家很喜欢金色和红色，整座宫殿很有一些气势磅礴之感。门口的石狮子威武骄傲，金子打造的龙椅上金龙盘旋其中，龙头在椅背镶着两粒红色的宝石，龙尾缠缠绕绕到了扶手之上，尾巴尖上细细的鳞片都雕刻得惟妙惟肖，好似下一刻就要从龙椅上腾云驾雾而直上九天。此刻空空荡荡的朝殿里什么人都没有，唯有龙椅上坐着的男人，他坐得笔直而威严，只是不知道为何在此刻太阳将西，宫中烛火未燃，光明一寸寸暗下来之时，那威严的背影便显得格外孤独与寂寞。大殿里响起哒哒哒的脚步声，有女子缓缓而来，拖着长长的裙尾，头戴九凤朝冠，笑意柔和，一步一步朝着坐在龙椅上的男人走过来。他开口道， 陛下又一人坐在这里，也不与臣妾说一声。 那男人这才抬起头，似乎方看到来人，说道， 哦，原来是皇后。 显得皇后微微一笑， 陛下在为何事烦恼？ 景行今日回来了。 永乐帝揉了揉额心， 还带回来那个明棋的女子，朕与她说过无数次，与那女人断了往来，她不仅不听，还劫了朕的人马，先斩后奏，将那女子娶回大梁，带来了陇业，还做了正妃。 陛下不喜欢沈妙吗？ 显得皇后的声音柔柔的。 唉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 永乐帝只说了八个字，八个字却代表了他的意思，不是大梁人自然不会做忠于大梁之事。 陛下不喜欢沈妙，可景行却喜欢，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将沈妙娶回陇业，不会送上九十九台聘礼，亦不会为沈妙而在天下百姓中给他铺好名声。 显得皇后顿了顿才道， 更不会忤逆陛下。 胡言媚主。 永乐帝沉声道，声音中却又压抑着怒气， 或许沈妙真有些过人之处。 显得皇后安抚道， 景行自来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，陛下为他挑选了那么多佳丽都看不上眼，如今既然肯为沈妙做到这一步，定然也是有原因的，陛下不肯相信景行一次。 朕不 是不相信他，朕是不相信沈庙。 可是陛下也没有办法，不是吗？ 永乐帝有些不悦地看向对方。 皇后是想说朕无能？ 当然不是。 显得皇后笑了。 陛下始终无法对景行狠下心肠来的，所以景行才会这么肆无忌惮。能做出先斩后奏，自然也是因为心中明白，陛下恼怒却不会真的责罚于他。 你说的不错。 半晌后，永乐帝回答。 但是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景行娶谁都没有关系，朕不想管束他，但是他不能将变数带回来。那个女人身份太过特殊，如果景行听信她的话，日后也许会给局势带来变化。朕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已经没有时间了。 永乐帝的声音舒耳深沉。 为了江山大业，朕什么都能牺牲，也没有什么不能狠下心来的。明日让他们二人进宫一趟，朕要看看是怎样的女人迷惑了他的心智，也要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因为在明旗待了两年就忘了自己的本质。 显得皇后眉头微微一皱。 朕让他娶了正妃，朕也能够让他纳了侧妃。 说罢，他站起身来，走下长长的阶梯，走出这安静的大殿。显得皇后站在原地，目光似有忧伤，片刻后又叹了口气，跟着走了出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